到你唇上的温柔，怎么忽然变成点转转头，一楼四楼七楼 Stereo 大合奏，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，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， 总有一些失去不是用力说别

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，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 天的夜，有没有